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丞琳。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即兴的花材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一切都会被你播种。 FM 九七四 北京 我喜欢听音乐，应该是个乐观的人。 哇，这个有点催泪。 喜欢在音乐。 周六晚上10: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了三位素未谋面的音乐人来到节目当中，第一次见面，然后就跟大家畅聊他们的音乐形式。所以第一个问题呢，请问三位，这样的形式对于你们而言会觉得尴尬吗？尴尬都没人说话。 还好 挨个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从谁开始？ 好，我先开始。 音乐人们都这么谦让的吗？ 不，我是比较慢热啊。大家好，我叫刘润杰，三点水的润，三点水的杰，我是一名唱作人。对， 老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某某水果，真名是朱学生哈，莘莘学子的学生。 他的艺名叫某某水果，很奇葩哈。就你会想知道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好奇我想知道是什么水果的。 对，到底是什么。 来， 就某某水果，其实它的意思是上帝赐予人间的灵药。水果 好像需要更多的解释了。 尴尬沉默了。你看你这样解释完，你叫这个名字还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好， 不是你刚说的时候，人家萨奇就已经一脸的那种，就感觉好像是算了，其实也并不是很想知道。 对，然后刘润杰只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水果。 饿了有一点。 好，所以你自己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火龙果。 好，然后旁边这位。 大家好，我是萨吉，前段时间刚刚来过。然后是一个，之前是个 OST 歌手吧， OST 周边创作者吧，现在开始就是正式的要准备发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作品了。 昨天晚上宝藏歌手最后一期了哈。然后大家很多人在朋友圈或视频号当中都有看到这首歌曲，所有跟这个节目有关系的选手在舞台上共同带来这首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的一首歌曲。 是那个当时我们都哭的一片，就是梨花带雨，大家都 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有障碍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想自己唱歌。 一上放这首歌就有一种大爱的感觉。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把这三位凑在一起。我觉得首先萨奇跟刘润杰非常像，都是通过一档节目让大家开始知道了你们的声音，然后知道了你们的音乐。然后呢，刘润杰跟萨奇还有跟某某水果都非常相像的是，你们看似好像都是音乐是本职，但其实在音乐背后都会有过其他的工作，包括某某水果是刚刚下班来上我们节目的。 没错，我的电脑还在外面。 然后刘润杰现在也是有自己的， 对，我刚才听那个萨吉说，我们两个就是调对调了。对，我现在在 OST 公司从事相关的工作。 是吗？ 对。 所以你看，缘分就是这样的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但是好在三位都是还在音乐的这个世界当中不断地去展示着自己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跟这三位第一次素相识的朋友们共同来畅聊他们各自的音乐和人生故事。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进行互动。我先问一下哈，音乐人们如果第一次相见的话，你们一般是很害羞的状态还是会怎样？一个一个说吧。萨吉呢？我觉得你应该是害羞的人吧。 我应该是就是看起来表面一开始会有点冷的那种， 哎， 但是稍微一接触，特别是稍微给我来点酒的话，我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格。 但稍微接触是得别人先来接触你。 对对对， 你不会先主动去接触别人？ 几乎没有，都是别人去主动。 嗯，OK。 水果呢，你的性格应该是会主动出击型的。 对，我是主动型的，我一进来就先跟润杰说我特别喜欢他的歌。 嗯 嗯， 这也通常是如果是音乐人之间可能会有的，不管是真话假话，但有的时候会经常说这样的话。 我说的真的是真话。然后但是润杰给我的表现就是嗯好的，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 他在听 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礼貌的微笑。 哎， 我那个我其实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对， 你跟萨吉会比较像不太会主动去跟人交流。 这个也分就是当天的状态。对，因为昨天睡得比较少，整个人处在一种是吗？好的。 通常情况之下，音乐人见新的音乐人朋友的话，这个过程大家都是会很慢热的一个过程，是吗？分人，至少你们三位是 性格吧，我觉得。 好，我们共同来见证一下这两个小时我们的慢热会有多久。今天下雨天，然后包括现在我不知道建国门这边有没有在下雨，我觉得这样荡荡的感觉，我就突然间想到 Moon River 这首歌曲。我们今天谁先唱歌，你们决定？ 都可以吧，但是如果是 Moon River 的话，我倒挺想唱一下的。 好，我们现场来弹唱，然后为我们弹奏的依然是来自于刘润杰的老乐手。 这首歌润杰也加入一起吧。 哎， 水果会唱吗？ 要不要一起？ 哎呀，对于我一个刚放下电脑包的人，让我缓缓。 然后你可以随便，如果想尝试的话你可以加入进来，好不 好？ 好 好好，我得先 get 一下这个氛围到底有多专业。你知道对于我来讲，如果显得我太菜鸡的话，我就沉默一下。 哎，要吓跑的话可以随时离场，反正我们今天人够。现场版本的 Moon River 有请萨奇和刘润杰。 聊天室的朋友说这是现场演唱，是的，是在974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刚才为我们演唱的是萨奇跟刘润杰，其实这首歌曲刘润杰并不是太会唱哈，然后选啦啦啦的方式， 哎，人工啦啦啦， 但是加进来很好听，哎，毫无违和感。 我唱第一句王老师就笑了，我不让他笑，我刚才问他你笑什么， 你在笑什么， 微笑， 他觉得你唱歌太好听，让他觉得很悦耳。哎，这个邀约其实来自于萨奇，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声音很干净，然后你立马就会想到说让他以这样哼唱的方式加入进来。 对，这样我们就会就是有一个男歌手和女歌手的那种 感觉，男女歌手。 水果怎么样？要走吗？ 啊，这个场子还需不需要第二主持人呢？ 不需要，转身离场现在还来得及。 你俩是之前商量了是吗？就是什么时候定的这个？ 9:40的时候。 在你进门的前3分钟吧。 行，我应该早点来了，真的是。 哎，好玩吧？ 你知道他俩就是互动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我在那想说，哦，这还能这样？这俩人之前认识？这俩人不会8点就过来彩排了一下吧？ 所以默契度，然后嗓音的这样的一合拍度， 对，而且萨奇一开口就很进入那个状态， 可能因为今天泽华打了伞吧。 聊天室的朋友说，这个萨奇好像跟说话的声音不一样， 一 张口以后觉得声音好好听，好有磁性。你唱歌时候刚才那首歌啊，比你日常说还要再低一点。 对，因为刚刚那个 key 真的是很低很低， 所以你日常是， 我也可以这样说话呀。哇，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像 我？我也可以， 真的是男歌手的， 我也可以。 其实我们刚刚还在，我还在跟润杰刚刚问他说，觉得他讲话和唱歌声音也不太像。 对，好多人说，就是听我的歌和。真的跟我聊天跟我接触感觉不是一个人， 听你的歌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一个白莲花， 白人 白莲花， 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性格很直的一个人 啊。是吗？其实我也可以这样说话了。都可以的啦。 哎，你这个干净的嗓音是从小唱歌就这样是吗？ 也不是，就是我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哎，我好像这个音色还挺特别的。 上大学的时候才发现？ 对，就是我以前就是参加校园比赛都就海选就会被淘掉，因为破音。 嗯， 哎，然后我就有一天突然开发出了假声，然后就哇， 你自己方式的假声。 哎， 嗯， 就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升华了。 所以以前你不太会用假声？ 对，然后从此就在学校里面 横着走了， 行不轻人是吧？ 各种比赛来吧。 哎，润杰之前有过在酒吧驻唱的经历， 嗯， 你们俩有过吗？ 我是完全没有。 你向往吗？ 我挺向往的，我向往就是专业音乐人的一切。 业余选手的内心。 我说句实话 啊，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的歌，因为什么呢？因为完整的我那个歌。中国好歌曲上面，你第一次唱那个歌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开始写歌呢，我就是完全作为一个观众在看那个节目。那个时候我对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哦哇，这个女生的那个歌好好听。当时你情歌二就是过了那个海选了以后，我还在唱吧翻唱了情歌二。嗯，然后后来你出虚张深情，然后情歌三，还有什么时候你还发了一个视频吗？是这个乐手吗？是你唱软肋的时候？ 那肯定是这个乐手。 就光顾着看你了，没顾着看别人。对， 所以你看他是真的对你的歌很熟悉，然后真的很喜欢的。 啊， 我是非常真诚的。如果我要觉得比如说我很欣赏谁谁谁的，那肯定是真正的。 你光说不行。 嗯， 你会唱他的歌吗？ 我会唱，我会哼，但他歌真的好高，然后歌词的话我有点记不住。 你刚才说情歌二， 那个， 你敢跟本人合唱吗？ 哎呀，有点怂了，但是我向往专业的一切。 那就来吧，冲吧。这段是完全没有排练的哈，我们说来就来，大家来见证一下。 哎呀，要有歌词就，你这歌词能给我吗？ 手机搜一搜。 对对，大家搜一下。 没关系，其实本人唱自己的歌也经常 会忘词儿。 对，唱错啊，忘词。你看， 我们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找歌词。然后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抖音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直播。然后今天各位如果想要点歌啊，包括想要给他们出题进行即兴唱作的话，也都可以把这题发上来，然后我们看看，毕竟这三位都是创作歌手，能不能在直播间当中带来些许的火花。萨琪你要会的话也可以随时加入哈。 开始，我可以现学啊，他 可以 低八度， 可以 对低八度，完了之后来个和音什么的，我也可以和音一下。 穿过弯，趟过河，爬过山，耶耶耶。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耶耶耶。起过早，趟过黑，数过日落，耶耶耶。摔过跤，迷过眼，带着笑去找你。心一朵花，一片叶，一个世界。住着风，住着雨，住着日月，住着你。走过漫漫长路，我终于遇见了你。睁眼是梦里面，等过春秋，耶耶耶。起过早，趟过黑，数过日落，耶耶耶。摔过跤，迷过眼，带着笑去找你。 献丑了，献丑了！天哪， 没有一丝丝， 有点紧张哎。 丝的排练，我们说来就现场就来了。 哎，我有一种就是千人大合唱的感觉，就是享受了一种那种灵魂的升华。 哎哎，怎么样？就是 看他有多匮乏，就是千人那种千人大合唱。 就是你邂逅了一个音乐人，完了之后还刚好会唱你的歌，然后他刚好还在你身边，还直接即兴的跟你合唱了，还跟你合了个音。 他还紧张， 我还很紧张， 我也紧张 看看 啊，你也紧张， 我也紧张， 这是你的歌， 毕竟粉丝来唱我的歌的机会不多， 很久没有这么紧张了吧？ 哎， 我刚好这次就想加入， 哎，然后没有加入进去。 对，因为第一我没有很熟悉，但是这首歌很好，就很入耳，很容易就学会了。然后突然我就觉得我的声音在里面不是很和谐，然后我就哎就默默又回来了。 其实不是，你其实可以往下走下去。 就对旋律不够那么的熟悉和肯定，有点不太敢加入，怕打扰他们的默契。 再加上水果刚才确实那一段发挥的比较紧张的时候，你也不太敢再进去打扰他。 对啊，我还一直在想说，嗯，是这个调吧？对对对，我虽然很多年没唱了，但是我向往专业的一切。 真好， 我的灵魂升华了。 初识凭借哪一段？ 哎，我们说的尴尬呢，这么快就已经大家这么热络了，好好。哎，中国好歌曲回溯到哪一年了？那个时候？ 2015年初。 2015年初、嗯，然后刚才说到水果是因为看这个节目，那会儿你还不会唱作。 嗯，我是2016年才正式发歌。 那个时候你想做音乐了吗？ 那会儿我2015年那会儿还在留学，嗯，我还没这个心思要做音乐，但是那会儿已经开始写一些自己的作品了。 水果本身很优秀啊，他是学建筑系的。 嗯，哎呀，哎呀，是啊，这个优秀， 所以正常是可以盖很漂亮的楼出来的，啊。 对， 但是我向往音乐专业的一切。 哎，所以你是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想做唱作人这条路试试看。 对，好歌曲那个节目，我真的从第一季一直追到最后一季。 是因为喜欢唱作这件事情？ 嗯，对， 还是觉得他们 本身因为原创类的节目不多，其实， 嗯， 然后当时出来那样的一个节目，我记得第一届是霍尊嘛，然后我当时全程追下来，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好，然后导师我也都特别喜欢， 嗯 嗯，而且我这人就我那会儿虽然没有开始唱作哈，但是我已经算是同学里边唱歌唱的还不错的了。 KTV 当中的麦霸。 嗯，对，至少在 KTV 里头能，嗯，确实是唱的比较好的那种。然后一般的歌真的已经难不住我了，我就想挑战一些，就是比如说更新鲜的，然后那种更难度稍微高一点的歌。 好了，我要给个关麦了。哎，萨吉那个时候也看过这个节目啊。 对，我也看过。 你那时候在干嘛？ 啊，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在国外留学呢？ 嗯。其实我刚刚想跟他说了，那时候应该已经不在了，但其实我也是学建筑学的。 啊，真的？ 对，我也是学建筑学的。 你是本科建筑是吗？ 但是我没有学完，我就半路跑来做音乐了。 哦， 他学完了，但他没有做跟建筑有关系 的事情。就是你比我更向往专业的一切，其实 音乐了。对， 天哪！ 为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画图的过程中越来越痛苦，就是每天要听着音乐去画图，然后你听的过程中你会永远跑神，就是忘了画厕所，忘了画楼梯，忘了开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为什么不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听歌这 件事音乐上面。 对， 哦， 因为听歌所以忘了开门，就那个楼如果卖出去是没有门。 你一开始就是走唱作这条路还是翻唱？还是 我上次好像我记得大概有跟你提过，我一开始反而是做的是乐队。 嗯，只不过这两年才刚刚开始做。 那个乐队是自己已经开始写歌了还是？ 对，是就一开始写歌就是在以乐队的形式一起写歌。 嗯， 对，然后但是乐队期间所有的歌都是属于乐队共同创作的作品。对， 嗯， 但是现在的话是以个人身份在创作。 那接触 OST 是大概什么时候？ 2019年吧。嗯， 是特定的缘分。 就是对，其实就是音乐拽了我一把。其实那时候已经不想做音乐了，已经就是又去做别的了， 去画门去了。 补那道门。 所以萨吉跟他们两位不一样的是，你的心其实没有完全的扑在音乐这一件事情上。 嗯，没有，我中间很多年都离开音乐了其实。 嗯， 你们两位是一直扑在音乐这条路上？ 也不是，我就是三心二意的忙着谈恋爱之类的 啊。然后才有旁边的乐手哈。 哦，然后才有了软肋这个歌是吧？ 有瓜吃。 我就安静阅读你的心。 来，上半段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你们谁来？哎，你们三位今天有没有可能共同合唱一首歌曲，共同来一首歌曲？ 你能挑出这样一首歌吗？来，你想一想。 一人说出三位自己喜欢的歌手。 打雷姐。 拉娜戴尔瑞。 对， 还有 我想想，有些不能说的。 那你想你能说的？ 能说的 Billy 我也挺喜欢的。 Billy Eilish。 对，嗯，然后我想想，我在想 华语歌手有没有。 华语歌手在座两位，这样是不是有点 哎，这样真的是 现在太假了。 对， 我喜欢泽华好吗？ 泽华还真没有单曲。赶紧，有没有 我在想 听谁比较多。 我其实听的真的很少国内的， 好 很多歌， 好，但是他可能会有的灵感。水果呢？ 对，我需要想一下。 嗯，打雷我也喜欢。 好，这有一个共同的了。润杰可能会选，你继续。 王菲啊，肯定王菲了。 好，然后呢？ 然后林忆莲。 王菲、林忆莲、 田馥甄，嗯， 好。 邓丽君 啊，可以， 邓丽君也可以， 哎，邓丽君可以， 邓丽君大家都可以哈。 邓丽君的老歌应该都， 邓丽君老歌经典歌曲那么多，来，接下来我们就考这个默契度的问题哈。艺人现在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出邓丽君的一首，你觉得提到一首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直接把这个歌名说出来，三、二、一， 我只 在 乎你。 咱们俩是我只在乎你， 对对，我说的， 我只在乎你，在乎。 是我听到有人说是在梦里是吗？ 我也对，好。 我说的，我只在乎你。 那我们就即兴来一下这个好不好？可以吗？ 歌词搜起来， 歌词搜起来，等一下， 歌词搜起来， 大家搜起来啊！这是我们即兴的部分。 我说的是路边的野花。 好，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今天你想听他们三位在直播间当中唱什么歌，也可以把歌名发送上来，如果会的话，包括这个现场唱作啊，也可以出题，我们进行现场的一个考验。 咱是不是得差一八度呢？ 是呢。 我想办法插缝吧。嗯，你什么调？ 我不知道你们唱 什么。快了，我们这 可以了。你直接起好了，看他们谁能跟谁先跟。 你先扫一下。 这点行吗？ 如果没有，如果没有遇见你。 低吗？ 可以。 就是咱宁愿低，不要太高。 哎，那可以再低。 那就 A 调。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哎，唱完了咱再听。如果是这个 K 我只能低八度了。 那你给他低一点，刚才那个就可以。 嗯，对。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好，我们卖一个关子，时间的关系正好到这里，我们需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也给他们一点点排练时间。马上97.5秀在下半段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的带来这首《我只在乎你》，马上回来。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很开心的请到了三位音乐人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同畅聊他们的音乐人生，分别是萨奇、刘润杰和某某水果。刚才在上一段的最后，我们即兴的想到了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只是唱到了主歌的部分，马上副歌就要开始了，然后大家都会听得热血沸腾的时候，嗨，进广告，这是说最遭人恨的时候。看聊天室的朋友，小刺猬说听得我鸡皮疙瘩了，淡雅说好好听啊，唱完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真的把这首歌曲唱完，因为他们三个人合唱这首歌曲其实有难度的 key 不在一起， 所以副歌起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不清楚。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直播，继续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这是在974直播间当中我们的现场演唱，然后几乎就是 one take， 我们没有任何的排练的时间，直接就开始了。你们觉得好吗？本人觉得啊，实话实说哈， 啊唱得好吗？ 挺好的呀。不好吗？ 本人的耳机出现了问题，听不到自己唱了是吗？ 哦，是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吗？ 有一些就是会蒙住的那种感觉。 好稍后我调整一下耳机的状 态。我也有这会稍微有一点点懵。 哦，你们都是这样。 所以我看你刚刚好像也把这个播起来了。我就是播了一半。 哦，每一次歌手唱歌的时候都会带自己耳返有问题。这遇到这样的时候对于音乐人而言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吧，就是这样的大家的陌生的一个尝试，然后共同的带来一首还不错的作品的话。 是是是，吓死我，我以为你要讲那个耳返出现问题是一件开心的事。 我也在想，我说是因为找到借口所以开心吗？ 那我们就探讨一下耳返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现在看综艺节目经常会发现歌手从台上下来以后说啊，我的耳返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导致我唱的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经常会出现问题的问题，对不对？ 对， 即便是之前调好的话，然后在开口唱的时候可能还会有 对 小状况出现。 对彩排的时候和真的现场唱的时候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你们三位各自有经历过跟耳返有关系的一件事儿会是什么？ 我经历的就是宝藏歌手，其实我第一次戴耳返。 哦，第一次戴耳返。 对，就整个节目第一期是我人生第一次戴耳返唱歌，所以我是处在一个不适应耳返的状态。反而 那是因为觉得太清晰， 就是你会分不清在棚里唱歌和现场的区别。嗯，因为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给你调的是好的和对的。 对，但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 所以第一次戴耳返会不适应。 我已经花了时期在适应了。 花了时期，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大概应该是适应了吧。 那你以前唱乐队的时候也不戴耳返？ 不戴的， 就是全部是地 反 走。 地反，对，就是全是感觉。 你们俩呢？ 我也是，就是好歌曲的时候是第一次戴耳返。对，但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听清楚特别细的那些细节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本身音色它是很干净，然后又是清亮的，你从耳返当中听的话应该也是很干净的，听起来很清楚的。 就是调得好的话会，但是我是这样的，如果是我录音也好，就是耳返假如是调得不是特别舒服，我会特别影响我的状态，特别影响。 是，我也是，我可能会整个都录不了歌，就完全靠撞大运唱歌。 这也是肯定了，应该也不会有歌手说这个耳返不太好，结果自己唱是非常喜欢的那种状态。水果有吗？跟耳返有关系的事儿？ 哼，我都没有上过音乐节目。 羡慕吧？ 羡慕，超级无敌羡慕。 哎，你会想上吗？ 我特别想上呀， 而且我真的，我这几年简直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音乐节目八字不合。 你想上的原因在于， 我这好不容易开始做自己的作品了， 希望有更多人能听到和认识你，是不是？ 对呀、啊。那个好歌曲第四季的时候，那会儿不是还当时还准备筹备第四季，完了之后找到我了，然后这个节目没了， 心想好不容易哦，终于熬出来了，可以参加节目了。 然后还有一个节目，是反正是后来是变成一个明星的那种互相的那种节目，原先定位的是素人，然后也找到我了，也定了， 哎， 最后 一犯明星， 这个、对、 哎、 这个节目直接换成明星了。 你真是绝缘体。 对，但是我确实上了很多文化类的节目哟，我在那上面答题， 比如说一站到底，非常著名的这个节目，他是选手。 对，一站到底，我代表我们学校世界名校争霸赛， 而且站的还不错哈。 嗯，还可以 啊。哎，润姐，你参加过节目，你还会想再参加综艺节目吗？实话实说啊， 我其实心理素质不太好，对，我会面对就是那种竞技的场合会有一些紧张。 嗯， 哎， 如果非竞技类的呢？像宝藏歌手其实不算竞技类节目。 对，但你在跟自己竞技吗？就是我们也没有提词器，你会担心忘词啊，会唱错啊，然后时间比较紧张，所以他其实不管是不是竞技类的都会紧张。 对， 嗯，这一点是因为今年宝藏歌手他是明确没有竞技这样的形式，大家会全程都在，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是自己跟自己在进行一个竞技。 对，你忘了词也很丢人啊，对吧？就是如果就是 你还会想再参加综艺节目吗？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是到最后一期才找到了一点点感觉。 那个感觉是 就是原来 享受其中的，还是 对，原来就是这种在台上其实跟在 live house 是一样的 啊。 但是最开始我不是这种感觉。 你说很多参加过节目出来的朋友，音乐人朋友都会说，好像自己对于以后再参加节目会有一些慎重，和不是那么强烈的意愿想要去参加。 有一个过程吗？我感觉， 嗯， 对，一开始刚下来之后，嗯，有一段时间可能不想参加，对。 但是宝藏久了以后， 哎，宝藏久了，买久了之后， 哎，也希望被人挖出来。 偶尔挖一挖也是可以。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纯粹的等待的一个状态，如果真的有节目的话，你会是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 我觉得也不用是我可劲儿上去比赛吧，就我这个水平，我也很清楚，我自我认识很清晰，我的优势应该也不是说在于我的唱功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还是跟建筑这个什么交叉背景，然后包括跟我原先做的工作就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我可能是就混杂在一起的这样的。所以如果是那种节目的话，最好就是只是比作品，就不要可劲儿的让我就是在那儿啊，这大家唱功谁唱得好，怎么样。 所以不是歌手这样比 vocal 的， 对， 大概是一个唱作类的节目。 对， 好，那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大家给这个你们三位出题，然后考验一下这个唱作水平，可以吗？ 可以啊。 这都是什么是题啊？ 就比如说大家给一个雨天这样的一个词儿，然后你根据这个词儿展开一段东西。水果可以吗？ 应该可以吧。 那我们就以这个题来示范好不好？ 雨天哈。 对，然后我们今天有乐手。 我怎么依稀记得上一次也是雨天呢？ 每次见到你就下雨吧。 我是偷题了。 你是不是跟萧敬腾有微信？ 我每次来这边都下雨哦， 每次来这边都是这样一个雨天。 大半夜的不要吓人哈。来，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即兴的一个唱作的环节。刚才也是突然间，这是没有任何准备的啊，虽然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完全突发的提出来雨天这样的一个词。我们现在有乐手老师，你可以跟他进行简单的沟通一下，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不然这样吧，就是乐手老师随便来，然后我们三个也随便 一起吗？这么刺激， 看看就是 你就随意切换，你就开始谁行谁往上上 就 行， 对， 然后我就在边看，我 那你就没有 创 作力，难怪你宝贝 都在旁边拍照。 来， The rain is coming home. My heart, it is cold. The rain is howling on. Never come my home. And I'm wearing down high. Never found my eyes. Wow. 像雨滴拍打屋檐一样动听，像雪花落入晚霞一样透明，有些爱情像一只圆舞曲。像雨天一样节拍的宁静，有些灵感需要你们一起共鸣。窗外的雨一直下，就一直下，最近我们在搬家， 在搬家， 从一个家流浪到另一个家，就不停地走在雨中，这偌大的城市， 偌大的 却没有一个永远的家。 他只是在秀恩爱，秀恩爱，秀恩爱，秀恩爱， 撒了好多狗粮给我们，为什么每到这个环节我就愿意唱一些秀恩爱的歌？ 拜托不要唱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讨厌， 好讨厌， 但也有很多优点的女生， 还有男生。 你们这两口子要怎样 讨厌？ 最后活生生变成相声，可能来一段说唱了，突然就来。 我本来是这个状态，就是还比较沉静的，然后最后就是。你们两口子要怎样？ 我也把手掐在了腰上，你知道吗？就后面整个是这样的。 而且你们俩是单身状态是不是？ 没有，我 啊，你不是哈？ 不是，但是现场是啊，就现场 就是很招恨啊。 对 呀，对。 我好像每次这是我的保留节目。 你每一次现场就会要秀恩爱。但是你自从有了爱情以后，你的唱作好像跟情歌有关系的越来越多。 对，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浅薄一点，对，就是喜欢就是讲一些跟爱情有关的故事。 妈呀，嗯，接下来我们这个题就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我们就慢聊哈。所以同样是唱作人，如果你们两个人在爱情当中的话，会唱跟对方有关系的情歌吗？ 啊，我从来没有跟唱作人在一起过，哎，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你自己写歌。 哦，我自己写歌，我不太会呢，我反而不是很爱写爱情。但是我 OST 写的爱情都是我先假设自己是那个主人公， 所以那些都是跟自己真实故事没太大关系。 对， 但是你会进入到他的情境当中去。 对，就是有一种演戏的感觉。 嗯，为什么不愿意写爱情？是因为你觉得难还是？ 嗯，没有，我就怕自己特别矫情，就怕我到时候写的矫情，然后我自己又受不了。 嗯，同意同意。 但我把它嫁接在另外一个身上，我就可以，就它不是我的爱情，我就可以。 水果呢？ 我好像我老是抨击爱情啊，我这个我写了好多， 行路一直不顺哈， 不是不是，我写了好多歌都是属于就是抨击什么相亲对象的，对，我是属于有点女权有点平权我的歌， 所以你不太会写那种浪漫的像软肋啊、嗯、这样的歌曲的。 哎，软肋当时听了我都惊了你知道吗，我就说哇这感情这么好呢。 他还有关于未来、 哎、那个 我想和你拘泥于爱情，你是 我这个人真是 哎自己都不会觉得肉麻哈。 我是要就是我在这个状态里我就想就是写一些这样的歌，就记录一下我自己的恋爱脑嘛，对吧， 所以有一天如果爱情变淡的话你就不会唱情歌有关系的，你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也写一首情歌骂他 啊、 嗯、对，抨击他， 不写情歌我们就知道刘润杰经历了什么。真好。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萨吉的歌曲《顷刻或拥有》。你们觉得我们今天就这样随便的玩，还是有唱各自准备歌曲的环节？都可以啊，你们 这是你的节目，我吧是想就玩一下，看有那个伞在，就特别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直播画面当中看不太出来，我们直播间其实有一个伞的，挺浪漫的一个事。 对，泽华头上现在有一顶巨大的伞， 是你给了我 的。然后那个伞上面写着“北京经济”， 哎、用声音服务生活， 服务生活。 被你们说的，我以后要给这个伞一个镜头。哎。既然我们聊到了爱情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刚才也说到如果创作跟爱情有关系的时候你们三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接下来出一个题就是爱情这个题的话，还是即兴创作，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们三个都加入进来的话可以吗？这个题 我觉得有点难，可能情绪那个就是走的那个风格就 对爱情的话，他就除非像他这种细腻爱情吧，像润杰这种就是深情啊，你需要给他一个氛围和环境。 他不用，不行， 我什么话题都能引到这上面。 润杰，现在让你来一个走心的爱情啊， 走心的爱情，悲伤的， 走心的，谁说走心的一定是悲伤？他也可以是很幸福、很甜蜜的，但是一定是走心的。我们的现场唱作的话，你来引个头，我听听看好不好？ 我想一想啊。 啊。来，等待的过程当中继续收看方式：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现场唱作的以爱情这个题作为命题的唱作。 选一个人和他过生活，每天吃早餐，做午饭，晚饭一起楼下散步，选一个人和他过生活，帮他挑选合适的衣服，在一起写很多的歌曲，这是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发生。睁开眼看到他的脸，有时也会感到有点气愤。和他过生活，走到很老，有点微微打颤，也会觉得幸福很平淡。 哇，这 我理解你们，真的很难接。 是人家两个人，有一个人一直在全程微笑， 他俩全程就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边。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特别特别依赖于，就是你必须 要有， 就你必须要有自己特别想表达的东西。他其实是一直有想表达的， 而且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更难的，因为他们两个天天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很久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昨天是5周年。 5年了，朋友们。然后你让他现场唱作跟爱情有关系的一个题，他还是能找到那个细节的那些点和关于未来的种种的自己的期待，我觉得是挺难的。 而且但主要是他想表达的那个对象就在他身边， 对， 然后他也在这个音乐里，他也是那个音乐的创造者。 我觉得你现在笑得比对南方还要甜。 没有，我就觉得就有一种追剧的感觉。 哎， 真的是，而且她真的，她男朋友谈得好投入呀！我的天哪，你是特享受吧？刚刚就有一种那种哇哇，我又被表白了。 他都习惯到麻木 了。 哎，请问这样的唱作是你们俩日常经常会做的事儿吗？ 但我们平时很少写这样的歌曲，就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动机，然后两个人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这种即兴的事情是在家里经常会训练的。 嗯，也不算训练吧，就是我们两个会就是面对面坐着，然后他弹，然后我就唱，然后找一些感觉，然后用手机录下来，然后我们就写歌。这样我们在一起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互动吧。 嗯，我知道你们两个会觉得很好，但他俩经常会吵架和打架。 哎呀，吵，每天早上都起来都要吵一下。 好了，我们不要听你的爱情故事变成你的一个爱情节目了。哎，这个题抛出去了，所以还是关于爱情这个题，你们二位可以吗？可以拒绝啊，没关系。 我是真的得准备准备，我得写点什么关键词，因为我没有要表达的东西。 你的创作一般是先有一些就是方向。 那我特别羡慕他的点就是在于他可以直接表达嘛、嗯、就其实就歌词很重要嘛，就等于说你有想要说的。就是我不是哪一个话题都有特别想说的，比如说像爱情这种。 嗯 对， 我就没有什么特想说的，就是比如说是谁谁跟哪个人，哪怕幻想某一个人，我可能也得依赖于某种剧情或者是别人写好的一个、 就是、 一个本子。 我就是就像我干活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也是真的 是， 我以前也写爱情，全靠想象。 后来该不会是因为遇到了那个人吧？ 我这一聊又回来了，好不容易引出去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对象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应该也会有对象感，只是创作的方向不一样，对不对？ 对，你现在如果让我写爱情，我会有种你要干活的感觉 啊， 因为我常年干活的内容就是爱情的。 明白， 都是那种甜宠剧，你知道吗？所以 哎，其实爱情也可以是黑暗的，暗黑的。 是，但是就是我现在会有一种你要压迫我干活还不给我钱的感觉。 哦，OK， 就不给。水果是需要你是对刚才说到的，对于任何的范畴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愿。 对，尤其是爱情这块，爱情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都是碎片化的文字，就我没有办法串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之类的。 嗯， 所以你像我写爱情歌基本上好像还真的没有我自己写的词，只有一个是那个单身贵族的晚餐，是我抨击有一个相亲对象，就是他有一点点见人下菜碟吧那种感觉，因为我平时确实穿的就比较随意嘛，我也不会说刻意打扮一下。 对， 然后当时我相亲的时候就有点像被归类了吧，就被归类成那种可能这个女的条件一般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那种，然后他就对我不理不睬的那种感觉。嗯，我遇见相亲的就是各种奇葩的人特别多，然后我的爱情可能都是吐槽类型的，就没有说那种老甜蜜了，然后但凡比较甜蜜的歌都是别人写的词。 嗯， 我来谱曲，就是我有很强的共情能力，我可以带入你的故事，然后我去理解你的东西，完了之后给你写一个曲子。 嗯， 但如果你让我自己去表达特别甜蜜的东西，哇，我本来就特理性。 那你会喜欢表达哪个类型的或者哪个领域的？ 就表达一些社会观察的东西。 突然切换到新闻台，我们来看一下微博热搜最近的一个热议话题。萨吉呢？ 我啊，其实我现在处在一个还挺想就慢慢调整的一个状态，因为、前几年都是处在就是开展干活的状态，每天都是 deadline， 然后命题、然后 deadline， 然后我的创作灵感是 deadline， 嗯， 就是他 被逼的， 对，他是我最大的创作灵感在前几年，所以我现在很想就是转化的更让自己更自然的去表达我真的特别想讲的那些，我以前会偷偷藏在别人的故事里， 嗯， 现在我是想把它作为我的故事出来。 但是刚才我们看雨天这个词上来，你就会带出来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东西出来，所以你更会喜欢一个虚无缥缈一点的。然后你会把 我有带吗？我什么都没有带吧。 有啊，你上来自己，你先开始带着走、带着节奏走啊。 是吗？ 对啊。 但是我是习惯先用英文写歌的， 嗯， 所以会先用英文把这个旋律写下来，然后再把它转换成中文。 嗯。 所以我刚刚特别佩服他，可以马上用中文这样讲，哎，显得我好，就是 对我也是、 啊、 我特别佩服他的点就是可以直接表达，就真的像说话一样那样弄。我的话就是属于我会有各种关键词， 而且他不犹豫， 我的东对我的东西都是碎片， 犹豫就会开始这个秃噜。 我呀， 哎， 对， 你 以为 呢？ 我不在是， 因为创作这块，你一旦犹豫的话，就像主持人说话一样，我们一旦犹豫的话，你就会有秃噜的那个东西出现。用词可能不是那么精准，但是你会相信自己直觉，并且就跟着这个直接去走，这其实不太容易。 就是我是想到哪儿就往外唱了。 对，通常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时候， 没错， 和杂念的时候。 我觉得讲话对我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我就很难说直接就顺着讲出来了， 嗯， 还不太是那种会完全把心里话讲出来的类型。 哦、所以你也不太是会一个会较心的。 我就是会慢，就需要酒精的辅助，或者是如果我想表达的，我会更倾向于用文字。 哎，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出一个跟酒精有关系的题，可以吗？ 这个有没有少儿不宜呢？我们 看你的歌词哦。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然后稍后回来我们就进行现场的尝试。就是这样的考试的新鲜感和刺激感，很久没有过了吧。 我觉得是你比较新鲜，你比较刺激。 我经常这样玩。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全部散落了。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五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两次、哎，不止两次，我们要演五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1点，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越夜越精彩，来到了晚上十一点，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泽华。哎，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前一小时就跟大家铺垫过了哈。首先请来的三位音乐人是第一次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见到彼此，完全不认识对方，虽然好像听过对方的歌曲，但是也没见过面，所以有可能我们今天两个小时会很尴尬。但是我发现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你们就已经打得很火热了。哎，现在是放松的状态，还是你们内心还是会觉得？ 本来放松了 啊， 你这一波一波的给我们 被出题哈， 对，真的是，哎，这就现场创作，哎，真的， 我们本来都可以聊心事了， 对， 说不定。 哎，结果三位现在转身离场，搞得我节目做不下去，给我尴尬。哎，讲真哈，这个命题作文对你们而言是好玩的事情，还是觉得有压力的事情？有压力事情，我们就往后一小时我们就不玩这个路数了。不要给你们施压，你看他们这种又受虐又享受的那个感觉，这就唱作人跟你说，就得逼他们一把。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我今天放了很多的音乐是来自于张美尔刚刚带来的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题是跟酒精有关系的一道题，这个题呢我觉得方向可以很多元，你可以很不肚子，然后很爵士很慢的，然后也可以很轻快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你们是先 vocal 带琴还是琴带 vocal？ 琴吧，琴带 vocal 吧。 我现在觉得这个考的不是我们三个， 王老师开玩笑。 我刚才出去偷偷喝了一口酒，我刚才偷偷出去喝了一大口酒，谁知道我喝的是一瓶假酒， 喝的酒味道怎么样？ 一般一般。 为什么刚才没有给我尝尝？ 你没有跟我要啊。 那我现在想喝还来得及吗？ 走。带我一带我一个，多我一个，就加你一个，加你一个，再加他一个。但是酒精，酒精，它让人不聪明， 而且他还喝的假酒。 而且我还喝了昨晚的假酒。 为什么要 小朋友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打疫苗不要喝酒， 就要喝酒， 开车也不准喝酒。哎，有点难 了，你要乖哟。 接下来继续延续，请王老师换成一个慢的jazz 感觉的。 哎呀，天哪！ 你们自由发挥，没有题。 感谢酒精，它让我想起你。反反复复的，一杯一杯的想你。感谢酒精，它让我忘记了你。一杯一杯的，一遍又一遍的忘记你。 唱错了， 没关系，我可以继续。就让这唱片，就让这张唱片陪着你，陪着我，陪着他， 还有他， 还有他们，还有酒精啊，让自由的风挥发，挥发，我们也许可以像酒精一样。 记录一段声音，记录这个时刻，记录我们的爱，记录我们喝过的酒。问你，问你， 我来回答，你想问什么？ 你还想他吗？ 你问的是哪个他？ 你这个渣女。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我们来问问他， 我替他回答。是电话号码还是家庭住址？ 在一起多久了？ 好会收尾。说什么来着？是谁说的啊？就好难出题，简直是太痛苦的事情，太辛苦的事情，完全很享受，好不好？ 我感觉你要不喊结束，我们就一直 直接就唱出心事来了。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哎，你们私底下不，哎，音乐人跟音乐人之间不会用唱的方式来聊心事儿哈？ 这有点奇怪。 以后可以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游戏。 以后你这个节目就这样吧。 对， 所有来的音乐人只能 唱， 只能即兴唱聊心事儿。 所有的问题必须唱着回答。 哎，你们不觉得有时候就过于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可能会有点拘谨，但是一唱的话，不自觉的会把自己最近想的事儿给唱出来。 嗯，会把，我觉得他是把比如说一些不敢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对 对，然后你也没有正面回答，你还 反应超快。 对，你还给我来了一句哪个他呀。哎呀， 你说你有多少个他。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唱错这个事儿真好玩，你们曾经有过觉得唱错不好玩的时候吗？ 有啊，就是灵感枯竭的时候。 多吗？ 就是我觉得这是取决于你，就是你写当下的那个歌曲是不是你擅长的，首先是不是你真的想写，然后你对他的期待值有多高。 你们俩呢？ 我 好像没有。 嗯，他要接近音乐的一切。 对， 他不会有。 对对对， 我真的没有灵感枯竭的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我输出的我觉得其实还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没有从事音乐这个行业。其实 其实我可以理解你，就我跟你有点像，就是我是跟他们又都不一样，是因为我太懒了。 嗯， 我不会觉得是灵感枯竭，是因为我如果有一天我会逼自己去创作，但是我又会担心创作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不好听不完美，所以就不创作了。 啊， 所以其实你也会积累很多东西，对吧？其实 就会偶然的有一天，然后突然间去，如果他想来就来吧，就像孩子，就是生个孩子什么那种，有的没的。 关于好听不好听这个事情，在今天你们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更加没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看要看你想让谁觉得好听还是不好听。要是自己觉得好听就还好，容易把握。如果你要是想多了，就想我的听众会不会觉得不好听或者怎样，那就是一件非常难把握的事。 这个时代很容易想多吧，做音乐这个事儿啊。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 像在这个时代做音乐看似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我们有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一个渠道可以让大家听到自己作品，但相应的也会变得更加让人听到你的歌曲。特别是创作人很用心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难免会更加在意这个事情吧，总是会希望有回响嘛。 对，就是写的时候肯定就是无论是怎样哈、啊，就是潜意识肯定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听到，对，不自觉的就会想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不再做创作人这条路数跟失望有关系吗？ 我还是会写自己的歌呀， 嗯， 但是我就是开始写 OST 作品了，我就发现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是的是的， 完全不同， 它存在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对， 嗯，所以现在是在一个换一种心境的 会有一种就是服务行业的感觉。 我是都是这样讲自己是服务行业的人 哎，那你从这个写 OST 然后到开始转变自己做歌手，这是一个需要下决心的事儿吗？ 没有，我每一步都不是我计划的，就都是被拽着走成这样子。 他的 OST 都很大哎，《唐人街探案》这样的。 嗯，我就是，你是想要我讲我运气好吗？没有，就是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一点运气使然吧。嗯，但是嗯，如果说一个东西他交给我，我会肯定会百分百拼命去把它做好，只不过我主动性会差一些，所以。OST 让我觉得很安全，一开始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东西， 嗯， 我不需要为自己负责，我是对别人负责， 嗯， 对别人负责更容易一点，对自己负责更难， 嗯， 所以我反而压力没有那么大，才慢慢开始继续在这条路上，就是好像就是不小心就做了一些东西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驱动。 对，被动的驱动，有一种就填鸭式的那种，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 嗯 突然到了大学不知道自己怎么学习，但是高中的时候你就知道， 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更加明确自己想要的那个点。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束缚， 嗯， 因为这些束缚你会更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嗯， 所以你在束缚下创作出来东西满足了他们，也同时不丢掉太多自己，那你会在这过程中更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那也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这个 OST 让你开始更加明确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对，就是会让我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 然后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盲目的追求那个所谓的完美。现在 是 不是 我希望是可以这样。对，现在好一点好一点，真的好很多吧，应该说接下来反正要发一些歌嘛，我也没有觉得说多么完美，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发就发吧，对吧， 嗯 嗯，还是尽量一定要多发。 接下来要发的歌都是你最近的心理状态要跟大家聊的内容，还是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其实参差不齐的，就是可能都有想说先都看看嘛，就是什么都是我反正、 嗯、 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喝假酒也是我 那纯粹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状态、啊、 也是，对不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不同的面，那试着让他尽可能呈现，就是不要在乎那么多吧、嗯、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陆续的听到你接下来的作品？ 这个月就其实就要开始了。 萨吉出歌超级慢，特别是他自己的歌曲。 对，但其实都弄好了，就是一直没有出， 就真的完全没有负担。 这个月一定有，这个月一定发。 七月哈，已经中下了哈，你确定哈？ 对， 好。来吧，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的走向，大家希望怎么样的玩法？ 哎呦， 唱自己的歌还是随便玩？都可以。我现在很 freestyle， 我放松，你们也放松。放松不是让你躺平。有人想唱自己的歌吗？现在此时此刻。 我 好，哪一首？ 你那边有哪首呀？ 你想、哎、搞的是我非要让你唱你自己的歌似的。 他可能想唱的结束。 我感觉我们就是也是又进入了一个高中的那个状态。哎，老师老教让我们写作业，对吧？突然老师不说了，你们愿意干嘛干嘛去吧， 就不会了。 哎， 不是真的，我是上班路上他就给他发伴奏，我是这样的。 哎，那刚才我们延续上一段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次这个唱别人的歌的时候哈，刚才我们选择邓丽君的歌，然后也提到了王菲的歌，你们三位是不是应该也都会？ 又要开始喊了吗？ 可以吗？ 王菲的歌曲也那么多，王菲的歌我都得想一想，想一首哈，歌名。 人间。 红豆。 红豆。 红豆。 红豆。 红豆大家应该都会吧。 人间红豆。 红豆你会吗萨琪？ 红豆会。 啊会哈。哎这样我们这样玩法不一定是王菲的版本的唱法。你们可以按照你们自己想唱的方式来唱。节奏可以变，方式可以变。 暧昧好好。 可以啊，你可以示范。 跟王老师。 来，接下来我们这个继续 freestyle 的《红豆》这首歌曲，然后依然是萨琪、某某水果和刘润杰在直播间当中进行现场的演唱。 天哪！ 真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自己的方式唱哈。 这段就往上一段。 还没好。还没好好的感受， 我先吧。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1, 2, 1, 2。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想去离开，总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现在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怎么到我这儿就慢了？ 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 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之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在追求孤独的自由。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的时候，会有什么？ 有时候，有时候， 理解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相信一切有尽头，想去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 哎，我发现就是声音最低的人唱了这首歌最高的音。每次发现到那儿就轮到我了，我也很慌。 而中间有一段高潮，我们三个那真的可以说是毫无默契啊。 对， 就是 全部空了下来。 对，所有能空的地方我们全空了，所有要合的地方全没合上。 真好， 我特别享受你们刚才这样的一个状态，觉得这才是一个音乐非常鲜活的一个感觉。你们最近觉得音乐让你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个瞬间是什么瞬间？最近啊，它也可以是一年前、两年前，也可以是一两天前。 我先来吧。 好， 就是你今天放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在唱音乐爱我的时候，是最近一个让我最感动的。 那首歌确实是太好哭，词也非常的好哭。 是又要放了吗？ 我喜欢听音乐，应该是个乐观的人。 我跟你说，这一句歌词出来的时候就把我抓到了。 喜欢在音乐中迷失，完全不能看是非。生活在城市中，天天都有霓虹灯，把我们照得太好看，也看不清是否快活。从没谈过恋爱，却总听说朋友分手，感情让他们不畅快，不断听难过想走出门，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要找闹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想自己唱唱歌。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爱我，什么都给我，我什么都拥有。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爱我，什么都。 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爱我。你在舞台上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是，会起鸡皮疙瘩吗？ 会。就是反正音乐会爱我不会骗我，我才发现我前几年辜负他太多。 刚刚那句话好感人，真的。 你最近觉得音乐带给你幸福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时候？ 我一般就是加班的时候吧，然后其实我每次加班的时候经常也会跟我的学生聊天嘛，我现在做建筑设计老师哈，就当老师了，然后跟我学生聊天的时候，就会聊一些有的没的，有的时候就会聊到音乐这块的东西。他们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某某水果，很多我学生都不知道我还做歌，只有关系特别好的就聊到一定份上了，然后会跟他说，你去听一个人的歌吧，叫某某水果的歌。然后我最近就有一个学生就是在做模型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推荐了，我说你去听听某某水果的歌吧，他最近发新歌了，然后你听一下感觉怎么样。然后他当时听了之后，然后他就说觉得还挺好听的，然后还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就是说什么你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呢什么什么之类的，音色什么还不错，然后但是他那个有些调吧写的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顺。然后我当时我就说，那是我的歌。 幸福感在哪里？请问， 就是你还是会被这个，就是这种，就感召到呀。就是当你的学生发现说，哇，你竟然还是一个歌手，然后他们因此然后关注到你了。然后之后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两个经常做模型的时候，他也会听着我的歌去做模型。就那种感觉，觉得还挺好的。就有一种就是自己第二个面孔，被更多人或者是更亲近的学生看到了，然后他还拿着我的歌当成了一个比如说专注自己学习的工具。 哇，这个工具很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具我不会坐在这里走入这一行。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 因为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搬家嘛，然后就因为我有一个圆形的盒子，里面就是放着就是很多粉丝写给我的小纸条呀，送给我的信啊， 很久没看了哈，然后搬家的时候才又打开看到那些。 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在演出嘛，有一个小粉丝，带着他的女朋友，然后来看我。他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开专场，然后他也来了。然后拍了一张合照，昨天晚上他把那张照片又发给我，说你看三年过去了，王老师都胖成啥样了。但是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可能我就是一个本来可能是一个特别普通特别普通的人，但是就因为有音乐这件事情吧，有写歌这样一项技能，让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吧，也让他们喜欢我，或者是曾经喜欢过，就是喜欢听我的歌，怎样我都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要吵闹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想自己唱唱歌。分争不会骗我，他就是爱我，什么都给我，我什么都拥有。反正音乐不会骗我，他就是爱我，什么都不管，越会心疼我。从没谈过恋爱，却总听说朋友分手，感情让他们不畅快，不断听难过的歌，也幻想走出门，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有吵闹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想自己唱唱歌。反正你也不会骗我，他就是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五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两次，不止两次，我们要演五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 北京 974 live show DJ 走过迷你观众。 FM 974 北京 974 live show 中 时间很快，转眼来到了夜里11:31，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觉得我们今天三位的直播非常的成功，你们认可吗？ 必须的 啊。 等一下马上下去加个微信大家就可以 对，就直接去聊一聊那个 加完微信必须聊微信的时候只能唱 现在有的时候加完微信以后也没有下文，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挺伤感的一个事情，就可能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好像特别有火花，但加完微信以后就反而又一下子就 又有一个屏幕的一个隔绝的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会，特别是像我这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都不用手机，有时候 我 别人会恨我。 我昨天上班忘带手机打卡的那刻我才发现， 可见 你这个还要打卡 多不重要完全没有使用手机的习惯。 没有，我平时就是重度依赖着， 对吧？ 但是跟王老师一块坐车在聊天聊聊聊，然后王老师说哎，你怎么不打卡呢？我说是啊找不到了。 水果呢？ 我肯定得用手机。 嗯 嗯，我每天课排的挺满的，大概我差不多我的工作强度是一个星期至少20节课吧。 一星期20节课，然后 相当于每天得有个4-5个小时的左右。 然后你还要用业余时间去写歌。 对，我周三周日休息，相当于今天还是我工作日嘛。 真是不容易。 然后你记得就我们做那个电台节目的时候，那会儿我不是我下午还要跑学校， 嗯， 去国际高中，然后再讲那个课，嗯，我觉得这种是真的，就是我就说这个题太适合我了，就是跨了一个整个北京的城区， 嗯， 前脚教完课，然后后脚我就换个衣服，然后化个妆，然后把眼镜摘掉，然后就当音乐人，就这样。 但是就像你说的，跟音乐一切有关的这个阶段的你都是觉得特别开心和幸福的事儿。 对，就是 没有片刻觉得累过吗？自己干嘛要做这个事儿？又不赚钱又没有名。 还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还挺享受的，就是嗯，我享受专业的一切。 其实我觉得挺酷的，他刚刚讲说摘掉眼镜化上妆然后怎么样，也让我想到了什么漫威里面的女英雄。 哎哎哎，对对对对对，下了班以后立马换另外一副面孔。看我们在微博直播灰色不变色123说萨吉最具实力潜能的宝藏歌手。上完宝藏歌手以后你会觉得宝藏歌手这个标签贴到自己头上吗？ 嗯，其实我觉得能贴上也挺好的呀，对吧？至少别人是 本身是一件好事儿。 对， 嗯， 而且据我所知确实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都去试音了， 嗯， 所以最后嗯能够进入也已经是蛮幸运的了。嗯， 你这个阶段会对下一步的音乐的发展方向有期待吧？ 我现在反而比较困惑。哎，嗯，就是因为我上了那个节目以后很多人都会讲我的咬字啊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处在一个很想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咬字的一个。 你当时上完节目以后会困惑吗？ 好多人说呀， 嗯， 就是除了唱腔，嗯，咬字也有，唱法那个，还有人对那个性格以及妆发，啊， 妆发可以理解，为什么性格？ 性格呀， 因为我当时唱那个歌就是校园民谣嘛，穿着小白裙就特别，然后底下人说啊，这个女生好装呀，这个女生好假呀之类的，就这样，嗯。 会对你产生困惑和迷茫吗？ 迷茫了。 那个迷茫点在于 原来我是个女生 好，我是女生。这首歌曲来自于萨吉的歌。 对，刚刚就发给他一个小 demo，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发给我的，但是就是在家里随便拿这种手持麦录的那种小 demo。 Girls and boys are having a party, everybody's having fun in the rain. 所以这首歌曲是现在网上听不到的， 听不到，听不到。现在准备要就是 好好做的， 在这也没有，就是简单做一下。这个歌本来就是很小的小歌嘛， 嗯， 简单做一下，正式录一下这样。 所以最终版跟它会差不多的气质还是不一样。 可能会差不多一样。嗯，对，就是想把它至少有很多很多的 demo 就不会 就懒得发嘛，之前都，现在不管它是高级的还是我认为是否完美的，都让它出来就是见一见世面吧。 嗯，世俗的尺码拿出来溜溜。 对， 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畅聊他们的对于音乐的种种的状态，然后也玩了很多的即兴啊，包括共同的来唱别人的歌曲，最后半个小时唱一唱各自的歌吧。谁先开始呢？ 剪子吧。 哎，你们仨去 KTV， 如果你们仨去 KTV 的话，就没有人会去先去点歌是吗？ 我刚刚其实点了他的歌，我说我都已经定好了，就是你一会儿就唱软肋吧啊！我当时还跟他说呢，就唱软肋吧，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你本来要唱这首歌吗？ 我准备了。 好 啊， 你要跟他一起唱还是他单独听他唱？ 人家这俩人家肋骨，我凑进去我又当个什么肋骨呀？ 没关系，没关系，多一根多一根。 我这硬骨头。 你很会打歌。 我铮铮铁骨。 唱哪一首？田螺。 田螺吧，唱田螺吧。田螺真的是，哎呀，我唯一一首爱情歌了，好像。 也算是新歌之一哈。 对，新歌之一。 最后这一趴好像有点饿呀，听上去。 他是今天真的饿了。来，我们接下来现场带来的田螺。 田螺姑娘啊，田螺姑娘。 田螺什么田螺？ 容易饿。 每天黄昏到来以前，收拾行囊溜进你的房间，盼你的窗帘总是卷起边，遮不住你的笑脸，偷偷点根你抽的烟，喷香水不被你发现，一不小心让你犯了鼻炎，惩罚我喷嚏里搁浅，我要认真的摇晃，不在意谁的眼光，躺在你左心房挂的吊床睡了，也并不想刻意的打扰，毕竟你对我还是很好，我就赶紧阅读你的心事好吗？你痛脉喷张是我偷偷悄悄，你冷静平淡是我假装乖巧，可能偶尔回心转意是我吹了个泡泡，转圈圈弯弯绕绕，香水不被你发现，一不小心让你犯了鼻炎，惩罚我喷嚏里搁浅，我要认真的摇晃，不在意谁的眼光，躺在你左心房挂的吊床睡了，也并不想可一的打扰，毕竟你对我还是很好，我就安静阅读你的心事好吗？你动脉喷张是我偷偷悄悄，你冷静平淡是我假装乖巧，可能偶尔回心转意是我吹了个泡泡，转圈圈弯弯绕绕。 就不让你知道。你这么办，可怎么办才好？田螺姑娘。 嗯，有一种很早期的综艺节目的感觉，唱完歌大家都会啪啪啪鼓掌。 就我自己唱完还有一点点老脸一红那种感觉。 这是某某水果自己作曲作词的一首歌。 对，我说我很少写爱情歌，尤其我自己写词这种爱情歌，这个真的是很罕见了。 怎么是没有遇到爱情骗子的时候？ 不是，这个是当时我就是看一个动画片儿，那个就是那个田螺姑娘那个动画片儿。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之前就老写点那种平权或者女权的歌，对男性有点不太友好， 太不可爱。 对，我要不要也整点男频的东西？ 嗯， 对，就是也拉一拉男性粉丝嘛。 嗯， 然后我就写了这么一个歌。这个歌的话，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小仙女和经济适用男的爱情。 小仙女和经济适用男，这样说话以后男粉丝还会觉得乐意吗？我喜欢我就是经济适用男了。 不是，哦，不是，还喷他的香水。 嗯，对， 抽他的香烟，这不也挺小资吗？ 对呀，啊， 就是那小仙可以是小仙女变的嘛，对不对？ 我跟你说，就是男听众绝缘体感受到了。 讨厌。 很多人说好听，好听的话上网搜哈，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 然后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底下留言把你的真实感受发上来，他会很乐意的看到。 对，毕竟我粉丝也没有那么多，你们留的每个言我都能看到，而且我都仔细看，说不定我还回复。 哎呀，恶狠狠的，我的天哪。这个编曲我觉得很适合润杰， 一种童话的感觉。 你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很喜欢，而且我也经常写这种三拍子的。 对，你现在还是这样吗？ 嗯，最近好像有一点，最近没在写这种感觉。最近跟那个王老师只要一起写歌，他就是给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吉他动机，我们就会各种奇怪的调调。 所以未来再出歌的话，有可能会跟之前的感觉不太一样。 嗯，对，有可能完全就不讲爱情这件事了。 讲点女巫的故事也不错。萨吉好像不太有这种甜甜的歌啊。 谁说的？其实我骨子里也很喜欢这种的。 但你的作品当中并没有太多呈现。对 对，但就是也是可以的。 哎，你未来会有这样感觉的歌曲吗？三拍子的这种？ 我其实很喜欢三拍子。 嗯 嗯，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也乐开花了，好吗？ 没有人把你当做一个男生。哎，我还挺期待你唱这个旋律会什么样的感觉的。哎，你可以吗？我们就用这个旋律，你随便唱。 我摇啊摇，认真的摇晃，不在意谁的眼光。 我觉得不一定唱你的版本，他可以唱自己任何想唱的词。但是 我就唱他的， 就我就想听一下嘛， 帮我打歌嘛。 对对， 好。嗯， 那要我要从哪个地方来吗？ 哎，哦，这是副歌吗？是从哪里？是这里去吗？ 不是，这不是副歌， 这是间奏。 对。 我摇啊摇啊，谁的眼光？不在乎那谁的眼光。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他有一种那种成熟女人味儿，撩小弟弟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是喝了假酒了之后，哎，就小弟弟那种感觉。 来呀来呀，瘦子。 但真的真的特别好，就是我其实特别喜欢就是你这种质感的嗓音。 我是因为没有办法很清亮， 就感觉是会很有故事性那种感觉。 故事的女同学是吧？ 因为她的声音不会像你这种中低音这么好听和这么稳。 对，没错， 所以就会格外的羡慕。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清亮。 对啊，大家永远都是这样的，自己没有就很羡慕对方有的那些东西。接下来换谁？你们俩还要脆灵壳吗？ 脆了。 不脆了哈。 我都没有打算。 那润杰来。 哎，等一下啊， 软肋。 自己的歌也要看歌词，虽然歌词没有几句。软肋，下面是第二道菜，软肋。 像我一般餐风沐浴变成了你，所以喜怒哀乐爆炸沉默都在同一时刻款款降临，是不是太相近的灵魂不适合捆绑缠绕，太用心又过分，我们爱相爱相生相杀相恨，太过不自总为爱给的太多得到太少，分一个强弱，以为我的人类不过是比你深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分隔两半，一半像我，一半餐风沐浴变成了你，所以喜怒哀乐爆炸沉默都在同一时刻款款降临，是不是太相近的灵魂不适合捆绑缠绕，太用心又过分，我们爱相爱相生相杀相恨，太过不自量，总为爱给的太多得到太少，分一个强弱，以为我的人类，我们爱言语表情分寸胆量，太过分嚣张，仰仗你很爱我，我也爱你，明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们两个 都想合声， 都想合声，是吧？没有人主音， 又来，每次都这样。 可爱，这是某某水果点的刘润杰的歌曲，这也是之前的一首老歌了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上网搜到，就叫做《软肋》。最近还真的是有一首新歌哈。 嗯， 这新歌不是你自己做的？ 对，是这是别人写的，找我来唱。 航班降落。 对。 别人写找你来唱的话更简单感觉。 嗯，我觉得首先我一听这个歌的副歌，当时我觉得哎还特别好听，我跟王老师说哎觉得他还挺好听的。对，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是找我唱歌，我首先我要喜欢他，我对他有一点好感，才会继续感兴趣想去演绎他。对，但是这个歌曲当时 demo 的那个歌手也唱得特别好， 嗯， 当时我一听我就都唱成这样了，我应该怎么唱呢？ 哎，我觉得这首歌我听了以后感受就觉得特别像刘润杰的歌，是因为 好多人都以为是我， 哎， 我的歌， 是因为你自己嗓音的问题，还是他这个曲就是很适合你？ 就是我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哦很适合我，就尤其是副歌的那些小音，是我经常会用的一些唱法， 嗯， 对。 我们种下的因结了果，剩下的抱怨只有这么多，像只飞鸟放逐海天的辽阔，却无处可以降落。 航班降落，然后时间转到萨吉这边了。 我是真的没有带伴奏啊，对吧？怎么办呢？ 他刚才给我一首歌曲， 但你放过了，那首我有伴奏，但你放过了，是不是？ 你不是又给了我一首歌吗？ 对，但只能放了，就是 这首歌有没有可能跟着一块来唱几句？如果你会的话， 对，废话，人家自己的歌，哎呀， 会忘哎，自己个人会忘哎。你看他们三个真的突然间的沆瀣一气，一块来攻击我，哎呦！ 不过因为刚刚突然想到他那个漫威女主的那个身份，我才想到这首歌的。我想说，哎，刚好手机里有个现成的，就可以放一下，对。是今年刺小的刺杀小说家的一首宣传曲了。 哇哦！ 但是就是那个那种玄幻的感觉，很像他刚才摘掉眼镜的那个气质。 Once upon a time, we were falling like the birds works. 你可以现场跟着唱几句哈。 来唱一下。 It's a love we could be nice pair. Thought it would be fair.So we didn't even care so much. When it's time to be back, but it's time for goodbye, so damn haywire. We turn to be alive. We have to let it die.Sometimes I'm a god, kill the time, I'll kiss the time. 是今天晚上最烈的一首歌曲， 配上他的那个画面想象，我刚一直在想 配上水母的画面 对，就是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就是在尾声的时候我终于到达了 C 位那种感觉、 哎、 我现在仿佛看到站在那个摩登大厦上面，然后披着那种长长的披风， 有没有就是从那个老师的身份，然后马上 对，就本来只是想当个音乐人，靠近音乐专业的一切，结果直接给我整到那个高度上去。 嘻嘻哈哈的时间很快，我们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你们各自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 很高兴遇见呢、 很高兴遇见也是自己的歌曲。 对对对，是首我的歌名。 哎，只怪遇见你。 只怪遇见你。 只怪遇到你。 好， 也是歌名是吧？ 对， 我是前两天发的新歌叫《不可复制》， 不可复制。 嗯， 哎呦，都跟今天晚上一切好好合适，不可复制也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不可复制的一个场景和一切。最后我们再玩一个好玩的吧，好不好？难忘今宵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会唱吧。 嗯， 好不好？我们最终以难忘今宵的弹唱收尾。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我们接下来最后的收尾歌曲《难忘今宵》，为我们演唱的三位音乐人分别是萨吉、刘润杰和某某水果，一样的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唱这首歌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97 Staff Show 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做客嘉宾是蒋凡。 行那这么低吗？在呗。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这为什么要这样？ 人未老，人。